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高磊。那么近些年呢，不论是出国还是在国内旅行，选择搭乘飞机已经很普遍了。一呢是飞机的事故发生率啊远远低于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再一个它快呀，而且节省时间哈。选择航班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关注是直飞还是转机。一般来说呀，大家都觉得这转机的便宜，直飞贵。其实呢，转机和直飞和价格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拿欧洲各国旅行线路当中的航班举例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家或多家航空公司，而每个航空公司重要的运营是依托于本国的国际机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啊，航空公司呢给机场带来大量客流，而机场从运营管理、加油、配餐等方面服务于这些航空公司，大家互相扶持，各自获益。所以呢，您如果选择法航的航班进入欧洲，必然巴黎是重要的进出节点。德国汉莎航空进入欧洲的点啊，就以法兰克福为主了。荷兰航空呢则落脚在阿姆斯特丹。那么如果您选乘法航的航班前往德国，那么很大可能啊您会在巴黎前往德国转机。如果您乘坐汉莎航空的航班去往别的某一个目的地城市，那您的这个转机点啊就应该会落在法兰克福。当然了，这是一些主流的情况。现在咱们中国的航空公司呢也向各个目的地开通了直航航班，所以呢如果出行目的地开通了中国直飞的航线，那么选择中国的航空公司通常啊就是直飞。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的航空公司一直在做着支线运营的活，所以呢原则上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主要的航空中转站点转飞到很多小的目的城市。在这里呢总结一下，这个不要纠结于啊您去的目的地是不是坐飞机要转机，不要疑问行李直达还是转运，我们呢只管寻找自己要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准备好行囊咱们就出发吧。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推荐这六条闪购线路，我们的挑选方式就是航班。哎，在为您介绍这些线路特点的同时，还会给您普及一下与他们相关的航空信息。好了，在这里介绍一下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哎，您躲在被窝里就可以获取旅行的好去处以及好玩法。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您可以直接参与下单，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还能看到更多的旅行产品，让我们一起拥有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吧。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的这六条闪购的线路哈。第一条呢是12月14号出发，恋上洲际六天游，市场价呢是每人9200元。那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呢需要每人8999元，直降了300元。在这里呢给您介绍一下，中国国航呢是星空联盟的成员，国航作为老牌国有企业，它的基础服务值得信赖。作为中国的在旗航空，国航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提供专机，这也就保证了国航的安全水平，近年来的安全记录非常不错。那日本呢是一个岛国，比较容易发生地震，而且日本也是一个多火山的国家，所以呢日本温泉数量就很多，被人称作是温泉大国。那么大家呢在看日本电视剧的时候知道日本人特别喜欢泡温泉，把泡温泉呢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习惯。其实啊，日本使用温泉的来源呢还要追溯到我国唐朝时期。在唐朝的时候，日本的使者来到中国学习各种技术，因为在唐朝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喜欢把中药泡进热水里进行药浴，起到一定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么日本人看到中国的这种沐浴的方式就感觉很新奇，而且疗效也不错，所以呢就把中药文化带回了日本。因为日本呢有温泉，所以就把中药和温泉结合了，那么就有了现在的日本温泉。所以日本温泉也是讲究功效，可以用来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尤其呢是在冬天的时候，日本的温泉馆往往都是人满为患。其实啊，大家应该都在中国感受过温泉，但是和日本的温泉呀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呢。相比于日本把温泉作为一种文化，国内泡温泉的人呢还是少之又少的。在日本泡温泉的规矩和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不同。在日本呢要脱光了衣服去泡，所以呢在中国游客看来这还是很大胆的。而且呢日本还有男女混泡的温泉。在日本泡温泉之前呢一定先要把身体洗干净，涂上护理用品才可以到池子里面去泡温泉。因为日本人认为如果要是穿着衣服去泡温泉，这个疗效啊就会大打折扣的。那么感兴趣的您不妨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他们特别的温泉文化。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为您介绍到的第一条出行的线路，12月14号出发，恋上洲际六天游，市场价每人9280元，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每人8999元。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了。好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第二条闪购线路，12月26号出发，智享直飞阿联酋4晚7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5899元。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5599元。说到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它的总部设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第二大航空公司，中东第四大航空公司，以阿布扎比国际机场为航空枢纽。阿提哈德航空的飞机呢往返于大洋洲和北美洲的客运和货运目的地，成为商业航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航空公司。那么在我们介绍的这条行程的7天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带您走过三大酋长国，分别是迪拜、沙加、阿布扎比，带您三岛联游，包括亚斯岛、棕榈岛、萨迪亚特岛，带您呢走访三大清真寺，扎伊德大清真寺、法萨尔王清真寺以及朱美拉清真寺。给您介绍一下，扎伊德大清真寺呢是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是为已故老国王扎伊德所建，寺内呢有数以万计的宝石镶嵌， 水晶珠宝吊灯，全世界最大的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呢，使用希腊的玉石包裹着，白色典雅，格外的庄严肃穆。那么另外一个是亚斯岛，这里是阿布扎比新兴的娱乐休闲圣地，也是国有艺术亚斯码头赛车场的所在地，举办一年一度的阿布扎比方程式赛车。在阿布扎比的法拉利世界，各个年龄段的人呢，都可以尽情地享受速度与激情的快乐了。好了，这是我们刚刚呢为您介绍的今天的第二条闪购线路，12月26号出发，智享直飞阿联酋4晚7天跟团游，市场价呢每人58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5599元。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啦。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那今天呢，为您准备的第三条闪购线路是明年2月28号出发的7天芬兰瑞典极光购物游，市场价呢每人是12999元。那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2299元，直降了700元啊！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12299元。那么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出行航班，国航直飞，拒绝红眼航班，可以配搭全国联运。全国联运呢，就是集中到一个城市飞，一般呢是集中到航空公司的中转城市。那么简单点说啊，就是连着飞两个城市以上的几个城市就是联运，目的地呢一般是行程比较远的国家。那么在这7天当中啊，安排您游览世界自然遗产加穆尔斯塔德教堂村、凯米教堂、索穆滑雪度假村、罗瓦涅米教堂、岩石教堂和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在这里呢，特别介绍一下加穆尔斯塔德教堂村，它呢是在吕勒河上游10公里，是瑞典北博滕省吕勒奥附近的一个小镇，位于波蒂尼亚湾的最北部。17世纪的时候，加穆尔斯塔德呢初步形成现在的教堂村，如今小镇共有424幢木头房子，围绕着一座石头教堂。石头教堂建于1492年，是瑞典 Norland 地区最大的中世纪石教堂，它完整地保留了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早期教堂村庄的特点。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这第三条线路，明年2月28号出发，7天芬兰瑞典极光购物游。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12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直接参与抢购了。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我们的第四条线路，明年2月10号出发，西班牙葡萄牙14天全景游，市场价是每人17500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6699元。介绍一下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吧，它呢常常被称为是汉莎航空或者是德航，是欧洲一个最大的航空公司，是使用德国国旗标志的航空公司。那么从载客量规模来看，汉莎航空是世界上第5大航空公司，到达全球81个国家的209个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次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首先呢，就是马德里皇宫，它呢是仅次于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美泉宫的欧洲第3大皇宫，建于1738年， 历时26年才完工，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而且最精美的宫殿之一。皇宫的外观呢呈正方形结构，富丽堂皇，宫内藏有无数的金银器皿和绘画、瓷器、地毯及其他的皇室用品。它是波旁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在欧洲各国皇宫当中堪称数一数二。马德里皇宫的由来呢，可以追溯到9世纪。最早呢，它是由伊斯兰托莱多国王为了抵御入侵修建的曼萨莱斯河左岸的一个堡垒。后来呢，为卡斯提尔，也就是古代西班牙北部国王所占据。到16世纪，这里成为了古阿尔卡萨城。由于历代国王都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王宫进行装饰，使得王宫带上了浓厚的个人印记和时代印记，比如卡洛斯3世布置的寝宫，卡洛斯4世建造的静厅和阿方索12世所钟爱的豪华餐厅。皇宫里除了部分为皇室使用，大部分呢是开放参观。皇宫的中庭呢是壮观的广场，并且可以由其露台俯瞰整个马德里市区所在的高原。室内开放的部分呢有精雕细琢的部分宴会厅、部分卧室和休憩室。皇室众多的收藏品，如众多的名琴、餐具等等，非常值得仔细的欣赏。好了，这是我们为您介绍的第4条，我们今天的闪购线路，明年2月10号出发，西班牙、葡萄牙14天全景游，市场价每人17500元。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仅是每人16699元。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FM974乐趣旅行，那我现在给您介绍的线路啊，您都可以以乐趣闪购的超值价格拿下了。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好了，今天呢第5条线路呢是明年2月5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迪阿瑙萤火虫洞11日之旅，市场价每人30800元。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29899元，这是直降了9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呢是每人28999元。那么欢迎大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家航空公司呢是国泰航空公司，不仅有典雅的名字和清新的标志，更多的是服务的周到和环境的舒适，是世界仅有的7家5星航空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次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了。我们呢会去到毛利文化村，它是位于罗托鲁瓦市东南部，这里将毛利人的古老房屋经过修缮后集中在这里。村的中央有一处展览所，内部陈列了毛利人独特的雕刻品，是游客了解毛利族文化的最佳场所。早期毛利人的住房用蒲草和棕榈树枝搭成，简陋低矮，不能直腰，各种储藏室呢都有高脚支撑，工具室则类似于我国云南傣族的竹楼，但是比较矮小。族长的食品室则离地很高，外形呢就像是杂技演员用竹子顶着的椅子。园中心的间歇泉水柱笔直喷射，高30多米，就像是银链闪耀，白莲盛开一样。那么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距离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哈，我们的闪购活动也要结束了。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准备的这6条线路感兴趣的话，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咱们再好好睡觉哈。 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线路，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为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的时尚出行线路。好了，马上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乐趣赏购线路，明年2月24号出发，乐享土耳其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88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赏购价只有每人6999元。大家听得没错哈，我们只降了1800元，乐趣赏购价每人6999元。好了，那介绍一下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简称是 UIA， 是在1992年10月1号成立的，在1992年11月25号开始运营。乌克兰的航空公司总部设在基辅，它的工作呢定于国内和西欧国际客运货运服务城市，它的主要基地是基辅国际机场。和所有美食大国一样，土耳其饮食从食材到做法都囊括甚广，早在塞尔柱奥斯曼时期就展现出了其饮食上的影响力，肉食面食甜品是土耳其风味的重头戏。那么从前菜到甜点，旅行者呢仅从食物入手就可以考据这里的地域风土。如果您是肉食主义者，土耳其一定能够满足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赏购线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为您呢重复介绍一下，您可以仔细收听，同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参与今天的乐趣赏购。好了，第一条，12月14号出发，恋上洲际6天游，市场价每人9280元，我们今天的乐趣价格每人8999元。第二条是12月26号出发，智享直飞阿联酋47天跟团游，那么市场价每人58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赏购价每人5599元。好了，第三条，明年2月28号出发，7天芬兰瑞典极光购物游，市场价每人12999元。今天我们的限时赏购价是每人12299元，这条线路直降了700元。那么第四条，明年2月10号出发，西班牙葡萄牙14天全景游，市场价每人是17500元。那今天我们的限时赏购价是每人16699元。第五条，乐趣赏购线路，明年2月5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迪亚瑙萤火虫洞11日之旅，市场价每人30800元。那么乐趣赏购价每人29899元。最后一条呢，也是优惠力度最大的，明年2月24号出发，乐享土耳其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8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赏购价直降了1800元，每人只需要6999元。哇，如果您对我们介绍的任何的一条线路感兴趣，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赏购了。好了，各位朋友，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每周1、3、4、5凌晨1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邀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Sun in your eyes, hold tight. Another minute, another hour, baby. I'ma show you you can rely on me. I'll give you all you need. In a small cloud, try to find ground in the place where we belong. We don't have to dream to make it beautiful, baby. Everything we do is beautiful. We can

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去，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